细细，往事历历如昨日，徘徊梦里与我伴相遇，浪漫无彩影幻聚，曾几回首寻觅又寻觅，珍惜若线索今生生体上学重早起，店家开张平生计，恋恋风尘满世界，春花秋落地，欢聚总是道别离，思乡情，儿时点点滴滴，思乡 偷的，下雨的时候，月亮偷偷的，慢慢的，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，我在想你，可以不必掩饰。那雨会停的，就随你去了。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它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下，你听得见吗？是我的思念。

站在热闹的广场四处张望，日子越来越忙，时间只剩下时间的回响，深夜多么浩瀚，却没有个对象，爱情原来还在遥远的地 下，随着微风流浪，纸飞机飞过，一整片温柔彩霞。你说走吧，一起去流浪，当作我们的蜜月旅行吧。你像太阳，总贴心温柔，的爱那么深刻又实在，天生浪漫，星空下烛光万盏，世界因为你散发着光彩，像春天的花香，是想你的艳阳，起伏爱情的模样。

条牛仔裤，精神的让人嫉妒。请你搞清楚，我不是一马成的同时期的老顽固。 方正正，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，